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15章，豆腐咁样一讲，我啊忍唔住拧咗拧头讲，呢啲事真系话唔埋嘅。顾文文又讲，我啊曾经喺呢个国外嘅一篇研究报告里边讲，据说呢人类嘅大脑有95%喺一生中都系处于沉睡状态嘅，呢啲区域一旦被开发咗啊，哪怕系好细嘅一部分，人类都将获得崭新嘅能力同埋思维，譬如系特异功能咁样。豆腐啊，扁咗下嘴讲，孤蛋美女，你个话咧，我真系唔中意听。你个意思系话，嗰个哑巴生落嚟嘅脑就生得比我哋好，所以有特异功能？顾文敏听完一时啊，真系哭笑不得，讲：小豆，我唔系呢个意思。不过呢一件事讲起嚟啊，真系有啲郁闷。两支枪古古怪怪嘅卡壳事件，究竟系巧合定系真有呢个古怪，我哋边个都唔知道。至于哑巴有冇特异功能呢啲咁鬼玄幻嘅嘢，真系更加就系捕风捉影，纯属就系属于我哋个人嘅猜测而已。于是我拧咗拧头讲，而家我哋讨论呢啲嘢都为时过早。虽然我哋俾人哋抢咗啲装备，但系都唔能够坐以待毙嘅，仲系先谂办法点样面对再讲咧。喺呢20几米嘅开外，喺众人嘅面前，我哋手头上又冇工具，连呢个壁虎掌亦都俾人哋收缴埋，真系一件令人哋头痛嘅事。呢一句话一出，豆腐亦都唔再去纠结讨论呢啲咁嘅咩奇异功能嘅嘢啦，转而就埋头思索起上嚟。我亦都跟住谂办法。过咗阵间，豆腐忽然间眼前一亮，佢问我：我哋仲有几多绳索呢？我啊讲，大概啊30米左右啊，点啊？我望一望豆腐嘅样，心谂呢条僆仔有时呢都会有一啲奇离古怪嘅諗法，莫非又諗到咗咩好嘢？呢个念头啱啱一转，就见到豆腐啊面露喜色，对住我同阿顾文文啊打咗个手势，三个人随即就围埋一齐就交头接耳啦。我一听完豆腐所讲嘅主意，即时就哑口无言，霎时之间真係有一种想将佢嘅头劈开嘅感觉，睇下里面究竟装咗啲乜嘢。豆腐嘅意思係，我哋既然呢就冇办法去对面，不如就离开。首先第一点，而家再諗啲咩六合印呢已经好困难㗎啦，毕竟呢个地宫能唔能够保住仲有一个问题。其次呢，哑巴一班人唔理系毁坏地宫定系盗取名器，事后一定就会离开。既然咁，我哋何不先反打盗洞离开呢度，然后嚟个守株待兔？豆腐呢个主意同我哋嘅思路呢就背道而驰嘅，不过就俾我哋开辟咗一个新嘅路子。所以我同顾大美女听完之后，即时就瞠目结舌。豆腐一见我哋咁就得意起上嚟啦，露出一副我好聪明你快啲嚟赞我啦咁嘅神情。顾大美女轻轻一笑，同阿豆腐擦咗一轮嘅鞋。我见到豆腐吉你条尾巴，根本上唔知道东南西北，于是打击佢咁讲，你个主意系唔错。不过你知道我哋而家仲剩低有几多嘅倒斗装备啊，可以反打盗洞出去？豆腐拗拗头，显然冇考虑到咁多。顾文敏沉吟咗一声讲，基本嘅工具都有，但系呢靠呢啲工具打盗洞出去，只怕系唔容易啊。先且唔去理嗰啲墓砖嘅厚度，即使打通咗墓砖，喺墓外边仲有沥土层，仲有隔水层，我哋而家系喺山腹，盗洞要打好长，我觉得难度真系太大啦。嚟嚟去去，又接连咁谂咗几个办法， 都冇能够行得通，时间就系咁过咗去半粒钟啦。机械人四个急到氹氹转，忽然之间喺对面嘅墓室里边传来咗一声嘅大叫，那个系一把男人嘅声，粗泥嘶哑，显然啊唔系哑巴，应该系某个扶桑人。听嗰个声音啊，非常之恐惧啊，好似见到啲咩恐怖嘅嘢咁。呢一个声音将众人嘅注意力都吸引咗过去，我心里边一起，心谂唔通哑巴嗰班人今次啊濑嘢？徐福啊，徐福，你真系争啲气吓，好好收拾呢一班人。呢一个念头咁啱啱冒出嚟，就见到一个扶桑人连爬带滚咁从个墓门个窿度捐咗出嚟，用住日文大声咁对住我哋叫，我哋亦都听唔到。只见林教授嘅面色一变，佢讲：佢哋喺度向我哋求救啊！里边出咗大事咩？豆腐啊讲：究竟出咩事啊？佢哋居然揾我哋去支援，哑巴唔系好狠劲嘅咩？唔通佢都搞唔掂？那个扶桑人嘅身上咧，睇唔出有啲咩明显嘅伤，但系佢嘅面色啊惨白，成身啊震到好似西康咁，伸手向身后摸咗摸，竟然摸出咗嗰一个千机索。那个扶桑人快速咁射出绳索，好快喺空中啊搭起咗一道桥，对住我哋啊叽叽嘎嘎咁叫咗一通，跟住转身又跑翻入去。我啊懵啦，心谂究竟系咩事啊？转而问阿林教授，林教授显然亦都所知有限，只知道那个扶桑人话哑巴出咗事，叫我哋去救人。豆腐摸咗摸下巴，佢又讲：奇啦怪啊，那个哑巴咁鬼死自信，佢肯定我哋会救佢咩？我哋好似系仇人嚟嘅咩？我转念一谂，我就明白过嚟啦。我讲：我哋留喺呢度，亦都会被困死。如果想要逃出去嘅话，只有摸到主墓室。哑巴断定我哋系唔会放弃呢个机会嘅。一旦我哋过去，那个墓室后边嘅危险就会俾我哋分担咗一部分。我谂哑巴就系打呢个主意。我咁一谂，豆腐明白过嚟啦。佢啊将只手捻到噼里啪啦咁响喺度闹到：呢个哑巴真系太奸诈！顾文敏啊，皱咗一皱眉头讲：可惜我哋冇其他选择啦。事情到咗呢一个地步，虽然明知道墓室里边可能有啲咩可怕嘅危险，但系我哋都冇退路啦。当即我就打头喺前边，顺住啲绳索啊到咗对面。冇几耐，一班人我哋就聚集嚟咗墓门口。大家面面相觑，眼神透住谨慎，彼此岌咗下头之后，就顺住墓门就捐咗入去。入去之前，那个扶桑人已经唔见咗踪影，亦都唔知走到咗去边度。这个墓室好大，黑蒙蒙咁一片，四周围都系石柱。我哋嘅灯光打过去，就能够睇到石柱上边雕龙画凤，连地面啊都绘制住山川河流嘅脉络。大家就小心翼翼咁向前行，冇行几步就发现喺呢个墓室嘅正中央，竟然有一个覆斗式嘅建筑，类似于系一个四方形嘅金字塔。塔顶嘅位置由于高度嘅原因，我哋睇唔清有乜嘢。不过一眼望落去，除咗眼前嘅金字塔之外，就睇唔到其他嘅嘢啦。諗嚟呢一个塔顶必然亦都放咗咩嘢喺上边。而家大家都唔多讲嘢，分分钟开始就向个塔顶上面爬过去。十几米嘅高度就唔算太高嘅，冇几耐我哋就到咗塔顶啦。点知道要大家觉得意外嘅系，塔顶竟然是空空荡荡，乜嘢都冇。我不由得眯咗眯眼睛，心谂唔通系我谂错咗？既然系咁，这个高塔又有咩用呢？莫非喺呢个高塔里边先收埋啲嘢？咁样岂不是形成咗个墓中墓？这个似乎系有啲多此一举。我喺度谂住。 机械人一套忽然间惊叫咗声，指住金字塔嘅后边嘅地面讲：你哋睇下下边。顺住佢嘅目光望过去，见到金字塔嘅后边嘅地下，显然有一条慢慢流动嘅水源。呢、这个水源呢，明显就系人工修筑嘅，蜿蜒曲折，平静咁流向黑暗入边。之前位于金字塔正前方，所以呢，我哋冇办法睇到金字塔后边嘅情形啊。点知道而家登高一望，先发现呢个金字塔后边竟然系一条人造河。我啊大惊啦，雾中有水呢系大忌嘅。呢一个徐福究竟系搞咩名堂噶？就喺呢个时候，前边黑暗里边忽然间传嚟咗一声嘅枪响，机械人一号啊神色一沉讲：原来佢哋喺前边，走去睇下。既然阿巴等人已经落难，自然就系我哋翻身嘅时候啊！世间嘅事往往都系咁奇妙嘅，风水轮流转，今日笑啊，明日哭，我哋应该亦都系吐气扬眉嘅时候啦啩。不过大家冇武器，亦都唔敢大意，即刻就落咗金字塔，顺住旁边嘅人造河就向前行。呢、这个时候我哋先知道，原来呢个主墓室竟然系修成咗一个长方形，一边谨慎咁向前走，我一边就观察旁边个河水。唔出所料，呢一条水脉同埋人肉丝学指嘅嗰条水脉呢，应该就系相通嘅。河水系深不见底，发住阴森森嘅寒气，等人哋鸡皮都起晒。先行前都冇几步，就睇到咗一个人向住我哋系咁狂奔过嚟，定眼一睇，显然系段飞。呢条靓妹啊，心机深沉，机灵古怪，容貌亦都娇俏。不过而家佢就真系狼狈不堪啊，头发呢都有啲散乱。同我哋打咗个照面，佢就即刻停住咗脚步，下意识咁后退。但系紧接住又好似谂到啲咩咁，神色露出一丝嘅恐惧，震住把声讲：快快走啊！黑哥哥嘅嘢追嚟啦！佢呢个表现令到我哋非常之吃惊，一时之间亦都顾唔上同佢计较咩间谍啊嗰啲咁嘅嘢啦。我就向佢身后边一睇，灯光睇到嘅地方啊空空荡荡，边度有啲咩嘢啊？我心知道，如果冇古怪嘅话，段飞肯定系唔会吓成咁嘅。我即刻问：咩嘢追上嚟啊？其他嘅人呢？嗰、那个戴住面具嘅哑巴呢？段飞啊，吞咗啖口水，震晒声咁讲： 棺材追上嚟啊！ 咩话？豆腐啊，怪叫一声讲：棺材都会追人？佢生咗脚啊？喺边度啊？段飞啊，冇理我哋。忽然间身形一闪啊，想从我哋嘅身边兜过去，我眼急手快，一下子啊捉住咗佢个膊头，亦都冇再咩怜香惜玉咁嘅心思啊！我即刻将佢哋双手一个反咬到去咗身后边，喝道：唔好玩嘢啊！呢、这个墓室里边究竟咩回事？快啲讲清楚！豆腐亦都问道： 我顶你，一条友自己咁跑翻嚟，你唔理你个老伤好啦咩？